在撒野，我说我的小蝴蝶，我可以为你改变，只要你愿意给我，绝不会食言，不浪费你的爱，你的美。 我在唱什么？什么都觉得。

就快乐，做什么都认真。 漂亮的人我明白，可爱女人，温柔的人我心疼的，可爱女人从容的让我感动的。

我想换，我想换，我想换，我想换。对你的思念像先放在你手中，那么多那么多，你无法同时掌握。我用尽力气，无法改变些什么。Just leave me alone, leave me alone, leave me alone, leave me alone. 空气中有你的味道，